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已经是星期二了，当然呢，距离国庆假期，还有两天，算上今天晚上呢，还有2天零1个小时，所以大家是不是也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呢？昨天呢，我们是听了 emo 歌单啊，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伤感，有一点苦情，没关系，正如有的朋友说的那样，那 emo 也不光是一些忧伤的情绪，其实它也有欢天喜地的成分在里面。没错，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分享真爱上线 BGM。 哎，为什么会这么说？那就要说到今天的晚安心语了。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老天爷啊，当我真爱出现的时候，能不能给个 BGM 提示一下？哎，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有意思。如果真爱上线真的有系统提示音的话，那你会想要哪首歌来做你的真爱上线 BGM 提示音呢？那就来互动这个话题。还是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还有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来与我文字互动。如果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那今晚的开场歌就出现咯，也欢迎大家持续跟我保持音乐蓝牙的连接，看看今天晚上有没有成功的和我默契值满分。第一首歌，第一首歌为什么这么调皮呢？没关系，他马上就要出场咯，也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我待会儿要打开聊天室，我看看有没有人跟我能够连接成功。好吧，是不是很熟悉呢？其实不得不说，昨天晚上在聊天室里面，棉花糖就已经提前猜到了他。心跳的证明来自刘仁宇。 我和你的距离，一眼无法看清，所有复杂情绪莫名都因为你，我以为的差距不过是背对而已，平行线交汇的瞬间是你才有的奇迹。每一次再一次，你慢慢的靠近，告诉我我心跳的证明，那些回忆很清晰，谁都不能否定，在我心中写满你的名， 皎洁，转过身就跨越。I miss you， 你慢慢的靠近，我承认这是心跳的证明。 心跳的证明，这首歌确实很甜啊，当然呢这首开场曲也会奠定今天晚上所有午夜情歌的基调。那我们今晚的歌单全部都是甜甜甜，这个甜呢可能有满分糖，也可以有九分糖，也会有八分糖、七分糖，但是呢最低最低也就到七分糖了。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被昨天的 emo 歌单伤到的话，今天晚上一定会治愈你。刚才的开场歌曲呢，也是昨天棉花糖连接成功的第一首蓝牙，那他已经提前预知了，所以今天晚上要把他第一首放出来。然后我看到这是谁，小柏说你的真爱上线提示音还真的是蛮多的，有一点花心，因为他截了图，手机卡一卡二，哈哈，而且铃声、来电、讯息还有闹钟都是不同的音乐，我的天哪，有一点点花心哦，希望你选择一个最爱的。泪落心田说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居然适合真爱上线，颠覆了我的价值观，这是谁谁说的这首歌，这是有多悲惨，怎么可以用这么不甜的歌、这么虐的歌当一个真爱上线的 BGM 呢？不过有的时候想想看你怎么解读了哈，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可是呢你想想如果你不放弃错的，又怎么会和对的相逢呢？所以换一个角度你就会海阔天空。不过呢要恭喜现在已经有连接成功的了，所以我接下来第二首歌就要放出跟我默契值满分的这一首，他就是对，我看到 Rainy 周玉想见你，没错，今天晚上必须有他。 当爱情已落成遗迹，又伤心刻画成回忆，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若能回到冰河时期，多想把你抱进处理，你的笑多疗愈，让人深夜苏醒。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失落文明，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世界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解答谜，会不会你也和 机，让宇宙如按我心意，永远不退流行，是青涩的真心。未来先进科技无法模拟，你拥抱暖意，如果另个时空另个身体，能不能换另一种结局。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对你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 牵着你每个消息，牵着你每个表情，牵着月每个平行，在未来能够去见相依，什么浪漫在爱情，不错过你的踪迹。会不会你也一样等待着那句我愿意。 想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 消息，想见你每个表情，牵着月每个平行，在未来有个剧情相依，充满了每次爱情，不错过你的踪迹，会不会你也一样等待着那句我愿意。 想见你乘以三，是的，就是这首来自831的歌曲。我觉得如果你要想表白，或者说想要那种表达出特别特别喜欢一个人，特别迫切的想要见一个人的情绪，那一定要听这首歌《想见你》。以前呢，总会有很多的女生问这样的问题，就是类似的比如说，哎呀，他很忙，所以呢他这个不太主动联系我，那我是不是就不要去打扰他，等他来找我呢？或者说有的女生真的很善解人意，就觉得哎呀，对方已经说了在忙他可能暂时一天两天或者是三天都没有联系你，然后自己还沉浸在就是他很忙的这样一个错觉当中，导致自己说我要不要不要去打扰他，他也很辛苦。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的话，他是不忍心让你等这么久的，而且他也是很迫切的想要见到你，即便不能够见你，他也会想尽一切办法联系到你。所以我很认同一句话，我不相信一个人一天24小时没有一点时间看手机，没有一点时间去跟你联系，只是他不够想而已。哎呀，说着说着又 emo 了啊！今天晚上我们要甜甜甜哈，要回来。刚才看到大家都在猜今晚的连今晚的音乐蓝牙，当然我们的冯氏播报也在进行当中。今天好像是大神没有在，没关系哈，看看我们今天能逢几个时播报。我友情提示，周杰伦和邓紫棋的歌今天晚上其实都有准备。小一猜对了歌手，当然有很多朋友都猜到了周杰伦，可是你们没有猜对他们的哪一首歌，待会儿放一下就知道了。还有王小柏说冯小泉的冰糖葫芦，真的吗？你是认真的吗？这首歌作为上线真爱上线的 BGM 合适吗？不过那你要说这首歌的话，那我突然间也想到了真爱上线 BGM， 那必须是知心爱人啊，对不对？人静复笛声，来比回忆杀嘛，看看谁的真爱 BGM 更老更经典。好啦，那么接下来呢要放出我心目当中特别喜欢的几首一听都让人觉得甜到化了的 真爱上线 BGM。 虽然说我的真爱呢已经上线过了，那当我真爱上线的时候呢，这个系统还没有生成，所以我就把这些歌曲送给你们吧。希望还没有等来自己真爱的朋友会选择以下几首歌当成这个你的真爱上线提示音。 满天星辰如我眼，不仅 这是近期我的最爱之一， 你是最快乐亲我的大海。满天星辰如我眼，不仅你是万分之三，你如雨后彩虹，让我怦然心动，绕开千年的湖泊，只为你重逢。心在不停地颤抖，一眼对视，见你的那一秒钟，流星划过黑暗天空，是你偷偷地闯进我的梦。爱总是懵懵懂懂，西北南斗，不停的风，不同的人生，每段旅程都有你的陪同，你就是我眼里最美的风景。满天星辰如我眼，不及你是万分之三，你如诗词一块落进我的大海，让我忍不住为你澎湃。满天星辰如我眼，不及你是万分之三，你如雨后彩虹，让我怦然心动，划开千年的湖泊，只为你重颤抖，一眼对视，见你的那一秒钟，流星划过黑暗天空，是你偷偷地闯进我的梦。爱总是懵懵懂懂，西北南斗，不停的风，不同的人生，每段旅程都有你的陪同，你就是我眼里最美的风景。满天星辰如 万分之星辰。这首歌是我近期觉得特别特别甜的一首歌，所以呢即便前两天刚放过，今天还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如果把它当成你真爱上线提示的 BGM 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合适。想象一下，当你期盼已久的一个另一半哇突然出现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你的爱情系统自动开始放这首歌，满天星辰入我眼，不及你十万分之三啊，好甜蜜。主要是它的声线也非常非常的甜，就是属于那种很清透但是又甜而不腻的感觉，就让人一听觉得哇好放松好甜美。好啦，大家呢也可以欢迎打卡你的心情日记，也可以分享你心目当中真爱上线的 BGM。 在抖音上面也有很多好久不见的朋友到来啦，欢迎你们。刚才终于有人满分默契啊、连到了我的蓝牙歌单，蓝牙当中的一首，是的，那就是五月天和陈绮贞的《私奔到月球》。恭喜新田和斯坦福桥，你们两个，我们的默契值又拉满喽。

到零点。 23:31，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的话题就是真爱上线的 BGM。 如果你还没有等到你的真爱，那如果有一个系统，当你的真爱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出现的时候，他会自动提示你一首歌，那你会想用哪一首歌当做这个提示音呢？来跟我互动吧，也欢迎大家踊跃的跟我来连音乐蓝牙，测一下默契值。今天晚上我们的音乐默契值真的很高，因为有很多朋友都连上了。刚才呢让大家猜的像邓紫棋啊、周杰伦，终于周杰伦的这首歌被连上了。没错，我今天准备的就是《七里香》。好吧，那欢迎大家继续来猜，继续来连啊。接下来还有哪些歌要出场？依然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还有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来跟我保持互动。那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了。告诉我此刻你正在哪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好啦，那既然刚才周杰伦的这首歌连得如此的这个周折哈，那我们今天也就不放盲盒了，直接把这首《七里香》带给大家。 成为那么倔 界，你突然起立下来，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雨下几年，我的爱已就像雨水，燕子落叶跟我的思念厚了一点，几句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你只剩在 七里香，来自周杰伦。其实为什么大家一开始没有想到这首歌会作为一个真爱上线 BGM 般的存在而出现呢？就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情歌。我虽然这首歌很热门很好听，我也非常喜欢，但是直到前几天我在细品它的歌词的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原来这歌词里面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深意。就是方文山写词总是会用很细节的画面，然后精准地拿捏一种情感的表达。就像这首《七里香》，表面上呢是一首中国风味的诗意情歌，在夏天听呢有一丝凉爽，但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歌词里面写的都是秋天的场景，比如说熟透的番茄呀，还有金黄的麦穗呀，这些我觉得在夏天应该是看不见的吧。夏天只有油画般碧绿的稻田，还有秋刀鱼的滋味，猫跟你都想了解。我最喜欢的是他副歌部分的那几句歌词，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院子落叶跟我的思念厚厚一叠。哎，是多么善于观察生活的人，体验生活的人，会特别有共情能力的人才会写出这样的诗句。总之这首歌真的很甜。还有小柏发来了今晚唯一一个可以称之为深夜鹤顶红的图片，就是两个已经被烤熟了的向日葵。好吧，是烤熟了吧，向日葵的花盘。反正我觉得就是一大片的向日葵景象非常非常的漂亮，金灿灿的，一朵连着一朵，然后远远看去真的像火红的太阳一样，充满着生命的那种热烈。但是当他们结了向日葵瓜子之后呢，也会变成我们的各种什么恰恰香啊之类的。反正就是他的一生吧，总是为人们默默的付出，在盛放的时候可以当成特别壮观的美景，成熟之后又变成了人们口中的美食。美食和美景都是最不能辜负的，所以向日葵是非常重要的。好啦，恭喜 Mr. 梁在午夜情歌的聊天室抽到了奖。他也发来了金黄的麦穗啊，真的，哎，在七月份可以看到吗？是我大意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真爱上线 BGM 吧。那就得把这首邓紫棋的《喜欢你》带出来。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的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 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喜欢你，来自邓紫棋。当然这首歌是翻唱了哈，Beyond 乐队的，还是很有回忆杀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我去某商场逛街，然后呢刚好那个商场就新安置了某个那种可以一个人进去唱歌的那样的一个迷你 KTV， 然后呢就有一个女生进去唱了这首喜欢你。哇，我当时真的惊到了，我以为是原唱，因为她唱的首先粤语非常的标准，其次她唱的非常的好听。我站那儿看了半天，我说哎，她会不会是就是直接放的是原唱，后来发现真的是她唱的。哇，我就觉得真的高手在民间。这个女孩子很普通，戴着一个眼镜，然后呢看起来很文静的样子，也并不是像这个就是专业学艺术啊或者什么，反正至少外表看不出来吧，但是他唱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好吧，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给大家多提供一分你的真爱上线 BGM。 看到微博，好久没有提到 Q 到微博上面了，一菲和嘟嘟其实都来互动，说了自己的真爱 BGM， 并且都有配图。感谢嘟嘟每天都例行打卡，并且每天给我准备了完全不重样的可爱猫猫图，真的特别感动。哎，就是我手机怎么收藏不了 哎呀好可爱呀，还有一菲发来的某颜悦色的奶茶，看起来很好喝的样子，哎，勾起了我深夜想喝奶茶的欲望，可是呢还是要忍住。来吧，奶茶呢总会让人幸福，因为甜的东西真的会让人有幸福感，所以当你不快乐不开心的时候，记得吃一点甜食。而我为什么这么开心这么快乐呢，这么乐观呢，就是因为我从小就爱吃甜的，我真的是从小就爱吃甜的，所以呢我从小就有蛀牙，然后长大了就会变得非常的爱笑，但是呢一笑就会产生皱纹，所以我现在呢皱纹哎也在脸上并存着，相对于其他的同龄人可能皱纹要多一些吧，这都是开心所付出的代价，但是我并不后悔，因为人活着嘛就要开心，对不对？好啦，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来再给你的生活加点甜。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是一个女生的独白，她说，我太羡慕那些敢在爱情里撒泼打滚的女生了，她们敢在喜欢的人面前摘下面具，能争执也能温柔，但始终不会质疑对方的感情，大概是对两人的关系充满底气，即便闹别扭也知道会有人过来哄她，所以能够恰到好处地把握情绪和分寸。但有些女孩子就不行，在喜欢的人面前总是小心翼翼、敏感多疑，平时明明挺有趣的一个人，但是会因为缺失的安全感而在爱人面前无理取闹，最后把爱的人越推越远。想想真是难过呀，本想努力让对方看到自己有多好，却总是不得章法的把事情搞砸。所以底气对于一段关系来说真的太重要了，被宠的女孩子可以在相处中把气氛调节到最舒适的程度，而不被宠的看起来就像一个手足无措的笨蛋。所以呀，我是真的希望成为你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放在第一位的选择，成为彼此心里笃定的吵不散的爱人，这样我才有底气站在你身边，告诉你我会陪你走很远很远。好吧，虽然是一个女生独白，可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真爱是需要底气的，但是这个底气并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双方的这种怎么说，双方的笃定。如果一个男生没有给到你足够的安全感，即便你平时是一个非常乐观、非常开朗、幽默的女孩子，那么在她面前，你也会变得手足无措，你也会变得不是你自己，因为她没有做到。所以呢，想告诉你，不要每次遇到什么问题，都先想自己是不是做的哪里不好。有时候呢，也可以想想是不是双方都需要有什么改进的地方。只有不断的沟通，不断的去协调，两个人都为了这段关系愿意去付出努力，那才会走得越来越远。这首歌送给你们吧，也送给所有的朋友，希望爱情里面能够一天多一点甜。王苏龙 by two 有点甜。 手中帮你解渴，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 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 小小情绪对我来说， 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是你让我想要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 用最浪漫的副歌 你也轻轻的附和，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是你让我的心我从此都只要你配合， 爱要精心来雕刻， 我是米开朗基罗， 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用时间去思念。情有点甜，这心愿不会变，爱情有点甜。 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 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 有点甜，今晚分享甜蜜歌单真爱上线的 BGM 怎么能少了它呢？哎呀，是我忽略了，因为我们每天聊天室里面大家都非常的踊跃哈。其实刚才已经有连上的了，就是我们的小一，对不对？其实还有别人哈，可能我也没有看到。那今晚我不得不说，我们的音乐默契值真的拉满了。当然我在要说晚安之前，还是要特别的逢时播报乘以七。是的，感谢数据组精灵们的专心点赞啊！第一名不羁之士56万6666，哇，666！感谢感谢。那第二名专制小心心啊，也是102711。第三名麦田守望12883，这是前三名。当然也感谢所有点赞的朋友们。哎，我发现专制小心心好像很少在聊天室里面说话，是专门点赞吗？谢谢，非常的感动。风吹麦浪发来了深夜的，也算是晚安心语吧。他说，时间不会让你忘记一个人，时间只会让你习惯没有一个人。有些人终是可望可念不可及。是，我觉得说得很对。但是呢，今天晚上这么甜，所以我觉得有的人错过了是可念不可及，但是如果你喜欢的人刚好也喜欢你，那就是所念皆可及。加油吧，真爱的 BGM 有千万首，那总有一首是你心目当中的那一个提示音。当真爱出现的时候，